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静瑜。 大家好，我是小冰，静瑜姐姐。上一期我们邀请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关老师来为我们分析了同学们在择业就业方面的困惑，但是刚刚走出大学以及即将走出大学的同学们社会经验还稍显不足，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啊。 对的，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刘瑞老师，来继续我们解析行业发展的前景，为大家解答这些就业的困惑。先让我们欢迎一下刘瑞老师。刘老师好。 大家好。 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更之前的制作人袁伟老师，欢迎袁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圆。 对，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一哈。 这个女生呢，她是国内一所985/211大学传媒类专业的大四学生，现在呢是在外地实习。她身边的同学啊，大都是出国或者是考研，实际本科生就实习就业的人是比较少的。比如说呢，她说一个班30个人，外出实习工作的有6-7个，其中还有2个因为是国外的大学看重实习经历才出来实习的，所以毕业后呢选择直接就业的只有4-5个人，是少数当中。这个他觉得比较自己好像占了很少一部分了，所以就是他觉得跟周围的同学相比的话，他会比较茫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否正确。就是在他的心里呢，他既可以接受每天上班的这种忙碌生活，同时呢又可以接受回学校刻苦读书的这种日子。当初外出实习呢，就是想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现在呢，他在一家国内知名的传媒公司工作也比较顺利，但是还是有点犹豫，不知道是否应 应该继续现在的生活，不知道考研、出国就业哪个才是他最优的选择，他是应该继续工作呢，还是应该放弃工作？ 嗯，其实听到这个问题我也深有同感，觉这好像就是几年前的我，因为我也是一个传媒学校的学生，在大四毕业的时候确实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是应该继续深造还是应该继续在实习工作一段时间。刘老师您怎么看？ 嗯，确实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现在尤其是985、211大学，它的整个的学生的升学率或者说是升学或者出国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升学或者出国啊。但是我在这里面呢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要考虑的是什么，他要考虑的是当你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选择升学或者出国的时候，你要得到的是什么啊，你要从这个里面要得到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看到现在是有很多同学是因为周围的同学都去升学了，或者都去考研了，都去出国了，所以我也要这么做，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找工作有困难，或者说我害怕找工作，所以我才要选择考研或者出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仔细的去考虑说我升学或者出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我要学到什么，我到我毕业的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毕业的时候我可以进入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啊。所以说对于具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升学或者出国，我们也要看到不同行业的发展的速度啊，因为比方说文化传媒行业近几年在国家也是发展非常快的一个领域啊，我所在的学校也有很多行业曾经有一个非常快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遇到过有些同学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行业的某一个岗位，而同一届的同学虽然是研究生毕业啊，但是因为晚了两三年啊，反倒是进入的难度大大的增加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一是要考虑到个人的整个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和自己的发展规划，你上研究生要得到什么啊，有一个目标的比较，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到行业的发展，你上研究生读出国留学都是有时间成本的啊，在这个阶段里面行业可能发展的非常快啊，这样的话会带来你时间成本的非常高。 嗯，我有一种被戳中了的感觉，因为当时我们班也差不多是30几个人，在毕业的时候几乎选择直接就业的同学也就像这个女生说的只有5、6个，但大部分的同学可能你再问他说为什么考研，大家都考那我就考呗，就是刚刚刘老师说到的第一种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说哎呀找工作太难了，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压力这么大，我先再玩两年吧，其实这种想法的人也特别的居多。但是我自己最后也是选择考研了，不过因为我跨专业了，我选择就是说用本科是学习新闻，后来我觉得说哦，想要成为一个主持人，所以我跨专业考了播音系，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这样子之后对于你自己就业，因为我们最终上学的目的还是一个就业，你还是要回到社会当中的，也算是一个传媒学校的师姐对这位女生的一个简单经验的分享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不知道在这个静瑜在选择之前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传媒机构去开始进行实习，然后才会有一个判断。 对，我大二大三就已经去了，然后发现自己真的可能不太适合记者跟编辑的工作，然后就觉得说哎呀那就要不要尝试一下追逐一下自己的梦想。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学校里去读书，没有接触过社会，没有开始一些社会实践，来去说身边的这个同学在考研，那我也要考研，我觉得这个就业压力大，我想再玩两年，那我再继续读研，我觉得这个都比较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有三个这个做设计的这个实习生他们说这个可能要实习到12月底就要回去继续读书了，那我觉得这种判断就是正确的。因为我虽然就是这个发自内心的讲我非常喜欢这三个小女孩，觉得她们很好很努力，但是从这个岗位的这个判断来说，我会觉得她们对我目前对于设计师的这种要求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差距的，所以她们自我有一个认知，那他会说我觉得我目前还满足不了公司对于设计这个岗位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要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而不是说随波逐流的，看到别人出国了那好我要出国，看到别人考研了那我要考研，我会觉得这种人会目标导向不那么清晰，那可能现在让他延迟进入到社会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借口啊，我读研那以后呢 啊，读了研之后要继续读博呢？那读完博之后是要留校继续科研，还是要继续找工作？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一个进入到政府机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师哥吧，他当时就会比较茫然，就是他真的是学霸，我非常承认他是学霸，但是他真的是为了延迟就业而一步一步的从这个本科读到了博士。但是当他发现同一批的进入到这个行政岗位的时候，就人家比他有更强大的这个竞争优势，比如说人家已经开始在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了，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同时呢这些人非常聪明，比如说工作了两年开始读书，但是等于在学校这个氛围嘛，就是读书和工作他实际没有全然放弃，那相对于他这种书呆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践经历的，所以就即便是在留校这个场域他也是很没有竞争力的。 也听， 其实就是说你在工作岗位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在学校里面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在工作岗位上因为有外界的各方面的压力，所以说你可能学习的会很快啊，你在学校里面啊，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目标不清晰啊，那就可能会导致说你学的进度反倒没有那么快，反倒没有说去出去工作的人成长的更快。包括刚才这位同学也提到说他去实习了啊，咱们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去过实习，其实实习是一种最好的了解工作岗位了解工作环境的一种方式啊，通过这种方式之后你可能知道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岗位，我的目标是什么，可能会更清晰。 对，就综合一下刘瑞老师还有袁伟老师的意见哈，就是每一个人还是要对自我包括对自己的行业发展有一个简单的预判，或者说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包括像刚刚刘瑞老师也有提到过行业发展前景的问题，你能不能赶上这一波发展的潮流，或者说在这一波当中把自己摆到一个很好的定位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也建议这位女生，而且本身条件就非常好哈，985-211大学传媒类的毕业生，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规划。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题二吧。 这个小郑同学是毕业以后进入了一家中型公司来去工作，从大四实习到毕业工作他都是在这家公司，把这个实习的这个时间算上呢，他在公司工作了将近三年，这是他迈入职场接触的第一家企业，工作的时间也长，他对公司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前两天另外一家公司的人来找他，希望他能够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去，薪资和待遇呢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他对现在的这家公司比较有感情，也很有归属感，想一直在这家公司做下去，但是公司目前的薪资呢只能支持他维持生计，另外一家公司的升职加薪会让他得到好一点的生活，而且对他接下来的这个职业规划是有帮助的，一边呢是对于现在所处的这个企业割舍不下的这个情感，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前景，他怎么去选择。 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几乎所有毕业的大学生们，包括刚刚走入职场的青年人当中都会遇到，可能状况会不同，但是究到本质上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理想和现实我究竟该如何选。刘瑞老师怎么看？ 因为可以看到啊，这个同学应该说对公司的忠诚度是很高的，这一点呢也是很多公司都非常喜欢的，但是从目前看，从社会整个大趋势看啊，这种调整工作或者跳槽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的人才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他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说几点要考虑啊，当然比方他重点提到了薪酬和待遇啊，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实际上很多大学生在初次就业的时候，一开始就业的时候最看重的也就是发展空间啊，这里面他也稍微提到了一些啊，但是说的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啊，因为所有的学生都会说，在择业的时候都会说发展空间是我最看重的东西，但是我在这儿强调一下的时候呢，就是说发展空间到底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 每个人都要考虑说发展空间到底是什么啊，对每个人想法说，有的可能说啊，是薪酬待遇，有的可能是公司规模的大小啊，有的是可能是个人的升职等等啊，这个是要每个同学去考虑的。那么这位同学的话呢，那我觉得他还是说可以要看到说，除了比较两个薪酬待遇，还要看到说在公司里面啊上升的空间，包括公司本身 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他也可以啊，比本身跟对自己的公司很有感情啊，跟自己公司的相关的，比方人力负责的老师或者说领导，也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啊。我觉得这种适当的沟通还是有必要的。 就是说，主动提出来说，哎，我现在这个薪资待遇可不可以有一些调整？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也会很避讳，觉得我主动说这样是不是不好啊？会不会影响公司对我的一些看法啊？影响我之后的一些发展等等，反而会提到薪资和待遇的时候会比较畏手畏脚一些。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这么羞赧的员工？确实，可能因为我们是一家这个创业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所以就是，这个我们面试的这个90后是95后的这个小伙伴比较， 大家都很直接是吧？ 非常直接，就是我们在谈企业规划、职业规划、谈你的公司愿景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下。有双休吗？然后有这个五险一金吗？啊，基础工资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加班费？然后会不会给，就加班的话会不会报销打车？哦，我倒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明的话他非常清晰的，相对清晰啊，会知道自己要什么。啊，因为他这个小郑同学他提到，他说是在一家这个中型公司。 嗯，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说我建议同学嘛，如果有条件，自己自身的条件够好的话，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到那些顶级的企业，因为就如果选择进入到企业这条赛道，就是想尽一些办法进入到这些最顶级的企业。那么如果说自身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不是特别有竞争力，那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些创业公司。那当然创业公司的识别，比如说它的赛道啊，是这个互联网啊，还是移动互联，还是人工智能，还是金融，这个赛道要选择好，然后要看一下这个整个创始团队的这个背景，过往的这个战绩，在行业内的这个口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两个赛道都不行啊，那就选择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比如说中型的民营企业。那么他在这家公司已经三年了，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公司首先他的这个发展为什么迟迟上不去，是团队的问题，还是老板的野心仅限于此？还有是一个工作三年忠诚度这么好的一个员工，为什么待遇上不去？这个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这不应该，至少这个在我接触的很多创业公司当中，只要这个员工他的忠诚度有，他的执行力又有啊，然后他又有业绩，这不太可能说我这个目前还满足不了我生活的这个需求，要等着别人去挖。所以他说这个感情好，那感情好这个公司的这个待遇又上不去，那他的企业文化何在呢？所以我觉得他要重新的去评估一下自己所在公司的这个位置。如果说这家公司发展的特别好，但是他的工资上不去，那是不是他的个人能力有问题？ 因为像郑同学刚刚有做一个说明哈，是自己是从实习的时候就在这里工作， 对， 他把实习的日期算上，可能总共是有三年的时间。 对， 但可能正式进入这家公司，可能就是一到两年的一个时间。其次，我可能会站在郑同学的角度理解他一下的是，在我毕业的时候，在我们学校也有像刘老师这样的人跟我们做过一些就业指导的培训。他当时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觉得很受用的是，大家可能在一毕业的时候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会考虑到说薪资，这就是你的回报。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报酬分两部分。一个是精神回报，一个是物质回报。你做这份工作开不开心，满不满意，能不能够发挥出你个人最大的优势，你对前景对未来的一个预判，这些都归于你的精神回报当中。而物质回报是他发给你的钱，发给你的福利，把这两者加起来才是你最后收获到所有的东西。所以说他不断地强调说，对公司来讲有感情有归属感，但是给的钱只够让他维持生计。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讲物质的回报少一些，精神的回报多一些，所以支撑他在这里继续地走下去。但相对来讲他对于另外一家公司的升职加薪是模糊的，因为他可以确定的是自己的物质的回报是提高了的，但是精神回报未知数，担心纠结疑惑，所以这也是年轻人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状态。其次是我们在就业择业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你在面对一些大公司，特别是要被人家挑选的时候，你就更加不敢的提出自己的一些对于薪酬待遇或者一些福利方面的一些想法，会很怕说因为这毫厘的一些 要求被公司定位为啊，这一个人可能不太好相处啊，我们就不要考虑他，反正我们可选择的人有很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岳伟老师怎么看？ 我最近就是也用一些这个空余的时间啊，就是帮助这个大学生做一些这个职业规划，还有这个职场的一些咨询，然后遇到了一个这个顶级互联网公司，不提是哪一家啊，就那么几家能猜出来，然后他是管培生，所以他管培生头一年他的工资大概是5000多块钱，但是实际上公司给予他的这个培训上的这个费用一年是10万打底，而且也为他规划好了非常清晰的这个职业晋升计划，但是呢在这个中间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之后，有另外一家初创公司就找到他了，开出的这个薪酬是 double，然后就是各种许诺和愿景，所以这个 开始画大饼 对，所以这个孩子就 动摇， 对，就感觉就是被说服了，很快就这个向公司提出辞职。但是在这家创业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极度后悔。首先薪资，我们说这个薪资一开始许诺的是 double， 但他实际上拿到手的只是比如说他原来工资是一个月5000块钱，他现在只涨了2000块钱而已。 这5000块钱也够低的这互联网 管培生 了太少 了对，然后就是涨到了7000块钱。但是同样的就是这个，但是之前的这个公司是有很多这种培训啊， 对 啊，还有包括这个企业文化，还有这个带徒弟传帮带这种感觉，这个企业文化是非常落地的啊。但是他到这家初创公司，虽然是也是高速发展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啊，但是却没有，完全没有。 是，那我们想问一下刘卫老师，因为您是最直接的跟学生打交道来做他们的就业工作的，在您最近接触的这些学生当中，特别是像本科毕业的，现在可能就是90后95、96这些年限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来讲他们是小朋友们，您觉得他们关心的点对比您之前带的学生有没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是更看重钱，还是更看重我干得开不开心，还是更看重我有没有发展前景？ 其实我们最近也在看过一些就这种大学的这种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啊，其实近十几年前几项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学生找工作的时候首先要选择的，可能他们都提到的是发展空间好，当然我们觉得说，我刚才也提到了，这可能是一个 很难定位发展空间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呢，比方说现在，比方说刚才说我干得开心或者适合我的岗位啊，这样的也是成为学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薪酬待遇其实是大家一直很关心的，只不过可能前些年的学生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提现在可能会提到更直接一点其实大家这几年整个学生关注的这几个点前几名的这样的一个要素基本上是一样的前后可能偶尔会有一个排名的变动，但是总体上的这些要素还是很稳定的。 也就是说这几方面大家要综合考虑，而且特别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因为我们也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就业和择业的过程中对你影响包括说很大的一个层面是你的家庭环境，就是说需不需要你现在承担很高的这个物质方面的一些要求，你对他有多大的需求，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综合条件来做一个判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也并不一定说自己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什么，再一个你选择了之后你的目标企业能不能够选择你也是一个问号，所以也希望小郑同学综合考虑一下自己的条件，做出一个对自己来讲认真且负责任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同学吧，来，又有同学提出新问题了， 就是提出问题的都是一些妹子，这个妹子是学计算机的，我们北航计算机还比较强，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呢，学习成绩比较不错，学校包实习，而且实习算学分，算是有点强制性质的这种实习，这是一个北方的大学，包实习的地方在南方城市，虽然不是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但是也是一座省会城市，这个妹子在实习单位呢过得挺好，单位也挺器重她，自己对单位也有了一定的这个感情，但是她家在北方，家里人觉得呢她独自一人在南方没有照应，想让她回北方找工作，她其实是很想留在现在的公司继续工作的，但是她还想必须考虑这个家里人的这个意见，所以现在特别纠结她该怎么选择呢？ 哎呀，特别能理解，因为像我们这代人，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家里有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待小孩的态度特别不一样，有的是野蛮生长放养型，有的真的就一天要打30个电话，宝宝你吃饭了吗？吃的什么呀？跟谁在一起啊？晚上回宿舍几点钟啊？都要跟妈妈去报告的这种，所以家里人对他的选择真的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那刘老师在这个辅导同学们就是就业的这个过程中，有同学向您提出这样的疑惑吗？ 首先是个学计算机的女生啊，很高兴，我也是学计算机的啊。但虽然我没有出去实习或者工作啊，但实际上他提到了啊，刚才也是在南方的某省会城市啊，应该一猜大家也能猜得到，可能也是信息领域发展的比较好的那一两个城市里面啊。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他的核心的问题跟他的专业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啊。 对， 他核心的问题是选择南方还是选择北方啊？选择哪一座城市？啊，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跟同学讲说，你择业的时候，首先可能是要先选城市啊，因为选城市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选择了你的生活方式。 这个非常对， 因为大家都很明确啊，你比方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嗯， 啊，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啊，大家都可以理解啊。首先房子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那我觉得就是说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自己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你要选择了这个城市啊，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啊，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说这个城市的文化，这个城市它能提供给你的啊，包括你未来的个人的成长啊，成家立业啊，都要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可能更多的是在这方面。 我有一个同学就真的是活生生的例子，他是东北人，但是去了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因为那个平台真的他很喜欢，而且给他的岗位各个方面的他也都很喜欢，所以当时毅然决然的就签了工作，他是我们班最早签工作的，去了半年就回来了，理由我们非常的不能接受，吃不惯。就这三个字，吃不惯。那你不能买菜回来自己做吗？那不行，因为工作节奏也特别快，就吃不惯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大的威胁，就是可能就刚刚刘老师提到过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衣食住行，吃他觉得受到了挑战，回了北方，然后要重新找工作，但是等于说很多比如说像应届生的一些待遇啊等等全部都错过了，其实对他来讲也蛮可惜的。对，你看就简单一讲，暖气、洗衣服、吃饭这几个东西都觉得说它不应该是作为影响你啊工作或者说选择这么大人生重要大事的一个因素，但因为日子是日复一日的，所以还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如果你是那种丢在哪里都能生存的人，我就被我妈形容成我女儿丢在撒哈拉沙漠也能自己跑回来，所以她就觉得说你扔到哪里都可以。我觉得说哦，好像去哪里都可以。我在上学一直到现在就换过好多的城市，然后对，我一开始上学在青岛海边，后来跑到了台湾的高雄，然后再后来又来到了北京，而我是一个陕西人。就你整个画一个轨迹的话，你会发现说太能折腾了。他可能也是因为一直都这样，所以说习惯了，我就觉得在哪里我都能生活，反而生活的水准和标准对我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会更加关心自己所干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分析就业问题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包括像刘老师、袁老师也一直在提醒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判断做决定，我们只是跟大家告诉一个分析的方法。那也希望这个妹子哈，不管最后你选择的是北方还是南方，都希望你能够工作的顺心，生活的顺心。我们再来看第四位朋友，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这个张同学呢，大学是在一所建筑大学，父亲呢是开建筑公司的，实习的时候呢他想去父亲的公司实习，但是校方表示不建议自主实习。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有的学校鼓励自主实习，有的学校却不建议自主实习呢？ 对，这个我也很好奇，因为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建议自主实习的，但是学校也会给你提供一些平台，所以等于说你是有选择权的，但我不太理解就是说校方规定死就不允许或者允许，校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刘老师，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他，我觉得他的问题实际上核心不在于说是不是自主这样的问题，一会儿后面再说。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自主呢，可能校方因为各方面专业不同啊，校方的本身的跟企业各方面的这种实习机的联系的这种 情况也不同， 嗯， 包括学生自主能找到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单位的情况也不同， 嗯，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要分别的去看待啊，分别的去看待。 嗯， 那么从学校的角度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考虑说不允许或者不建议学生自主实习，那是因为可能学校通常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质量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基地， 嗯， 因为学生自主去实习呢，有的时候其实可能达不到他真正的实习的目的和要求， 对 啊，包括说这个这位同学啊，他到了自己， 父亲 的这个家族企业里面去了去实习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能够达到真正的实习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因为我觉得从他个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他毕业以后说继承家业到父亲的这个公司里面去做，他未来有很多机会啊，我相信他父亲也可以给他安排很多的岗位，让他去感受去了解这个公司的体系。那他现在啊在学校里面学习的过程啊，为什么不找一家竞争公司去实习呢？对吧，我们还看到说 先去摸清一下对手的底细。 对呀，前两天这余承东还去小米的这卖场去看一看人家怎么卖东西，对吧？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个同学呢完全是可以比方根据学校的安排也好，或者说找一些其他的机会啊，去其他的一些项目建筑公司去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啊，这样对他未来个人的发展也是有好处。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静瑜。我们还是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刘瑞老师，欢迎您。 嗯，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更值钱的制作人袁伟老师，欢迎袁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元。 嗯，其实上一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哈，大家在就业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抓紧时间看看同学们的问题吧。 嗯，这位同学呢是重点大学211的，他刚毕业就查出生了病，在医院集中治疗了一年多，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医生说，只要以后在生活中不要过度劳累，注意保养，复发的几率会很小，也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所以呢，他想出来工作，但是发现自己这一年中因为生病，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职场，也没有学到有用的这个职业技能，而且自己呢也不是应届毕业生了，所以呢，就是他现在找工作就比较困难啊。他想问问老师，针对他这种情况，在就业发展和职业规划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嗯，来直接甩给刘瑞老师。 第一呢，应该说从国家的相关规定的角度来讲，毕业生是有两年的择业期的。啊，所以说他应该还是在国家的这个择业期过程之中， 嗯， 啊，所以说他正常的去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他的这种个人的情况来看， 嗯， 啊，因为他本身呢，应该说得了还是应该是比较重的病啊，在家调养了一年，而且呢，大夫也说不要过度的劳累啊，注意调养。 嗯 啊，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还是说首先啊，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啊，快乐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也要结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去考虑选择一个适合他的职业啊，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以前有些同学，比方说对自己要求很高， 嗯 啊，对一些上进心非常强啊，但是呢，他因为可能身体啊各方面原因，最后哎导致身体可能啊垮掉了，或者不能 跟不上了 去啊学习啊或者工作。所以说建议呢还是综合考虑吧。 嗯嗯 嗯， 我觉得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去考虑啊，就刚才刘老师在那儿讲，我就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请一个病秧子。 嗯 啊，然后我也反观，我出于同情或者怎么样，我身边的人会不会请他。 嗯， 但是我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可能会为一个企业带来这个后续的很多困扰。你比如说一旦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他可能身体一旦出现一些状况，那公司会不会涉及到一些赔偿。 嗯 啊，然后那么赔偿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身体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员工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企业实际它的负担都很重，然后利润呢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保证这个高利润。 嗯， 所以的话他到底去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方，我真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民营企业就不太适合， 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竞争很激烈，而且对于整个就业的大环境下，我们都是供大于求的，所以对于站在企业的层面来讲，我有选择的状况下，可能这位同学的择业和就业就变得相对来讲比较困难一些。但相应的来讲，我们可以调整一下预期，就包括确实我们也是错过了一年的时间，自己同届的同学们已经有了一年的工作经验，所待的岗位或者说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就不能作为他自己的相应的一个参照系，或者说需要相应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就业，也因为自己生病身体的原因需要再往低了调整一些预期，可能这样会更加方便他先找着一份工作，先慢慢上手，然后逐步的再去推进和实现他自己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嗯， 静怡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觉得他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同学再去进行比较， 对 啊，他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自己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应该也会有很有帮助，因为他本身而且也是211大学毕业的学生， 对对 啊，他我相信他在自己在很多方面都会有他自己的优势啊，发现自己的优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能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嗯，那也特别想像有像这个同学一样状况的朋友们跟刘老师请教一下，对于学校方面来讲，就比如说我不是应届毕业生了，我已经毕业一年了，但是我在就业和择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还能再回过头来找老师吗？ 嗯，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其实学校其实还是很希望有同学能够回来，然后跟我们去聊一些外面的情况，因为在学校里面我们待久了，有的时候可能对社会上单位啊企业的这样的情况了解的也不是很清楚，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当然欢迎学生回来找我们咨询，来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介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我也觉得说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尽量的多找一些 工作过的啊，比方说企业的人士啊，多了解一些这种社会上的情况，对他来说可能会帮助更大一点。 嗯，谢谢刘老师。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同学的问题吧。嗯，这是第六位同学。 他说这个如果毕业一年左右的学生觉得自己就业时选择有一定的偏差，想修改，想得到关于就业与未来规划的建议，学校就业办还会为这样的学生提供建议吗？学校的就业办会管学生到什么时候呢？是学生们一毕业学校就任由学生们接受社会的洗礼，还是会持续的给学生们一些就业指导方面的支持？ 嗯，其实刚刚也问了哈，刘老师也提到过说，很欢迎大家回来，而且学校是学生们永远的后盾，会给予一些支持。但我觉得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点哈，就是说自己就业的时候选择有一定的偏差，想修改，这个具体那看怎么个改法。刘老师，您有遇到过大改特改的这种吗？ 啊，应该说他毕业一年之后啊，其实就已经进入这样人力资源的市场了啊。这个就跟刚才提到的说，我正常的跳槽是很正常的啊。当然在一般在一年之内的话，从国家的政策各方面角度讲，学生是可以回到学校申请改派的，就是重新派遣到一个新的单位。 嗯 啊，他如果超过一年啊，并且转正定级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市场的这种流动人才的话，他可以完全是走正常的社会招聘的这相关程序。 嗯，而且在选择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定偏差的时候啊，其实及时修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可以更问一些自己在相关的一些本专业或者自己想要修改的这其他专业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意见。而且我觉得这个同学很可惜的是在毕业一年左右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有一定的偏差，可能就没有善于利用好自己的这个实习期。因为当时在毕业的时候，我不太了解咱们北航这边给同学们一般定的实习期是根据各专业的不同是确定的，还是说学校有统一规定就在一年或者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不是，这个学校是不会规定专门的实习期的。 嗯， 那实习期呢都是企业跟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会规定实习期，那么学校呢是执行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的政策啊，比如说相当于刚才提到的改派啊这样的政策。那么一般来说呢，一年之内学生是可以回来改派的。 那确实是专业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区别，可能像我们这个专业就是实践性实操性会比较强一些，我们就是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整个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实习。但是我真的觉得说虽然我最后没有做到自己实习的时候去做的那个岗位，但发现那一年的实习非常的有必要，让我意识到了我并不适合那个岗位。所以说也是在自己就业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实习不仅仅一定说我做了这个岗位我就在这儿继续工作了，包括像你跟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熟悉环境，包括熟悉一些在办公室里面该如何为人处事，该如何跟上级领导跟自己的同辈打交道的一些经验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去注意和看待的地方。所以其实真的虽然这位同学没有提到实习，但前几位同学有特别的认真的在提到关于实习的问题，也应该在提醒还没有进入职场准备要进入职场的同学们注意一下。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李同学呢已经毕业好几个月了，但是他的档案呢一直没有邮到，他上的是省内的一所大学，按理来讲呢他的档案应该会在他毕业后由学校发给学生户籍所在地的档案保管机构，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档案还是没有邮到。给辅导员打电话呢，辅导员说让他们再等等，而且档案不知去向的也不止他一个，他们一个班的人档案也是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去户籍所在地的档案保管机构回复是没有收到档案，物流那边也没有查到，所以大家推测档案大概是丢了，但是碍于面子没有办法直接逼问他的这个老师，所以他想问问刘老师，如果这个档案丢失了是不是校方的责任，他们这些档案丢失的同学应该怎么去维权？ 哎呀，这个真的很紧张啊，因为档案对于毕业生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不靠谱的学校和老师。 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他可以说呢，那么我们觉得说首先还是要查一下啊，当然他提到了他可能查了很多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那一般来说呢学生的档案啊从学校里面一般来说比方说由档案馆或者相关的部门啊通过 EMS 邮政啊来进行邮寄啊，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路径一般来说都是可查的啊。那么建议呢同学呢还是跟学校的辅导员老师或者学院的比方说学生工作负责的老师先联系一下，把他们 集体的情况啊，不也不仅仅是个例的情况，因为刚才说啊，一个班的人都没有啊，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学院啊，跟相关的老师都反映一下啊，让他们从学校的角度再查一下这部分答案到底是出现在什么地方了，或者说问题出在哪儿了啊，还是要进行查一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找不到了，或者真的遗失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呢，那我们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这种，比方说毕业很久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是因为当时没去相应的工作单位，然后档案找不到了，回到学校的话其实也是有相应的这种补的这样的手段的，比方说包括档案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材料啊，比方说这种入学登记表、毕业登记表、成绩单啊，那还是要跟学校联系一些必要的材料啊。一般来说，人事部门都会有明细的清单，说你的档案里面必须要有哪些材料，那把这些材料还是相应的要补一下，这样的话也保证他档案的这种完整。 对，碍于面子没有办法直接逼问老师，但是这个面子还真的得撕破下来，因为档案对你来讲确实非常的重要，跟校方去核实清楚，而且这个也是校方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哈。啊，希望李同学还有他们班同学的这个档案可以赶快找到。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彤彤同学呢，一毕业就被一家国企看中了，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家公司。签合同之前呢，他的面试官告诉他，公司可以帮他解决北京户口，但是他需要跟公司签订一份为期十年的合同。在这十年间呢，他只能拿较少的工资，公司会帮他解决北京户口的问题。当然，如果不愿意也可以不签。在北京工作，想在北京站住脚，拥有北京户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十年之间只拿到手的工资，他的生活计划就会被打乱。他问了很多的身边的人，有的说是值得的，有的说不值得，他现在比较纠结，签还是不签。 这个真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身边有很多的彤彤，有张彤彤、李彤彤、王彤彤，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在我自己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有相应的工作条件摆在面前去问你，所以可能这是北京的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会着重遇到的一个问题。特别像刘老师，北航的同学应该遇到这样状况的也不少吧。 对，这几年因为北京市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政策、人才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所以说北京市落户的这种指标是越来越紧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各位同学还是要仔细的去考量，或者仔细的去研究一下。说大家都说北京市户口政策户口重要，那重要在哪儿啊？它到底价值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的，对吧？包括现在北京市还有工作居住证，还有普通的居住证，对吧？我们知道工作居住证啊，也可以买房买车了，对吧？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北京市的户口的它的价值是在什么地方？可能很多人会提到说未来的子女的教育，或者说未来的这种医疗啊等等。那这些方面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仔细的了解一下，跟比方说这种居住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各方面的都去了解一下，进行一下对比。这样的话呢，可能从价值的角度啊，你可以更清楚一点。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说，比方说这种刚才也提到的这种选择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啊，个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他的这个跟公司的这个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说不会有公司说直接的把说你的薪酬待遇跟户口啊相关的这样的政策直接联系起来。我估计呢，是因为他这个公司呢有户口，但是呢整体的工资待遇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对。 那所以说呢，他应该也提到是一个国企，对吧？ 对。 所以说这也是说同学在选择不同类型的企业，虽然可能是同一个行业，但是国企、外企和民企啊，它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啊，还是很明显的。在这个不同的工作环境领域，也是他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因为十年哈确实很漫长，对于一个女孩来讲，可能今后涉及到工作、家庭、孩子的原因，她自己十年这是她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期，签到这样一个国企为一个北京户口。但是我们来永远跟大家讨论那个话题，就是说北京户口不是单纯的一个本儿，拿到这个本儿她什么都作用不了，大家所在意的是北京户口背后所带来的那一些条件、福利政策以及你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一些保障。那现在而且在你签订这十年的环境和时间当中，政策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像之前像刚刚刘老师有提到过的工作居住证是近两年当中刚刚推出来的，他的你可以在这个工作居住证的环境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甚至是整个相比 较来讲跟户口没有多大差异，可能只有一两项的事情是不能做的。那这一两项的事情是不是在今后会有一个解决？而且你将来在对自己子女的这个教育的时候，那你会不会选择说给他报一些国际学校或者送出国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综合的做一个考虑？那袁老师呢，您遇到的一些就业的学生，比如说您手底下的一些实习生啊，刚工作的一些小孩啊，他们对于户口的执念您觉得强吗？ 首先从我接触过的就是会比较两极化，一部分就特别在意这个，就是一份特别有前途的，然后待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跟一份好像不那么这个明朗的，但是却有北京户口的这份工作，在比较的时候，有的孩子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份我认为，比如说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 offer 给 拒掉， 然后拿一个国企的，然后我看来这个非常木讷，然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这份 offer 啊，但是他会觉得，从他父母，他有的时候有的孩子要北京户口是觉得父母认为这个重要，而不是他认为重要。真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说，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说自己去了解一下，但是他们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这一个证背后它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户口可以解决什么，这个居住证可以解决什么，暂住证又可以解决什么，这些孩子们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或者他有的时候了解的话，查一下这个那上面的这个官样文字比较冰冷， 看不懂，不知道， 对，他不够直给，有点像一些什么什么这个红头文件啊，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解读啊，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很重要， 是 大家都说的重要，所以我也要吧，好像 是。其实可以先首先第一点建议哈，就是大家可以问一些过来人，已经拿到北京户口的和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的，他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大差异，这个户口的东西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其次另外一点，我觉得刚刚其实刘老师也有提到过，在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一个发展期，很多的政策大家也都是在不断摸索着往出推的，所以你签订的这十年的时间，你不知道这十年的时间会改变一些什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流动的环境当中来观察。 对，因为我接触到绝大多数这个90后或者95后的话，他们更喜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能赚多少钱，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活在当下， 对对，他会不是特别 care 这个北京户口，甚至就这种不屑的这种程度会远远超过80后。比如说这个我就有北京户口，但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有了北京户口会如何我就属于这种当年比较茫然的，就是因为我父母觉得它重要，而且我真的是为了一份可以解决户口的一份 offer 放弃掉更有前途的更有前景的一份 offer， 我就觉得非常不值，因为从现在来看我并不知道北京户口帮我解决了什么， 这个， 但是你也不知道说没有北京户口会有什么问题， 对就是很茫然 对，而且人往往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有了什么就不觉得什么东西重要，就可能在跟几个同学一起聊起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哎呀你看现在房子车子什么之类的，我说可是依然不开心啊，他说那你要怎样才能开心呢，就大家会针对不同的点来争论起来，因为每个人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快乐或者给他带来成就感的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点在哪里，然后再根据这个点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而且从这个目前的从学生的角度啊，从我们实际就业的数据角度来看的话呢，啊，那么我们留在北京的学生是在下降的，没有户口的人的这个比例是在上升的，就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同学说，我虽然没有户口，但是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去打拼，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同学的问题吧。 就是这个小伙伴谈到了就业指导课，就是他回忆一下，就感觉当初上就业指导课特别没用，很犀利啊，刘老师。首先呢，他们的就业指导课呢是大一的时候就上了。而且他们上课的老师是刚刚毕业的，根本就没有工作经验，按照这个书上讲了一阵子之后，就要求进行模拟的招聘，感觉在模拟现场呢，除了要求我们穿着西装或者正装像个招聘会之外，其他都很不专业，学生扮演招聘官，问的都是一些你想做我们的工作，你的优势是什么，大学期间有没有参与学生社团，担任什么职位，有什么收获，可那时候我们才大一，根本 就没有任何经验，等到了我们毕业，这四年过去了也想不出来当时有什么用。请问一下老师，现在的就业指导课一般都是什么资历的老师上呢？是按照教材讲课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倒挺吃惊的，因为大一上就业指导课，刘老师，这样的设置咱们学校有吗？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各个学校啊对于就业指导课的设置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必修课啊，有的是选修课。当然这位同学呢因为已经毕业了啊，那可能就是四五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 完全不记得 这个就业指导课的情况了。那么实际上这几年的话，各个学校对就业指导课的重视程度啊一直在提升，包括也一直在改革啊，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比方说我们遇到更多的，比方说就业指导课，它虽然可能是一门课，很多学校会把它分到四个年级或者两三个年级去上。大一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现在从我们这边也会有给学生的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课程，主要是为了让同学说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比方求职辅导的这种模拟面试的课程会安排在大四或者研究生阶段，同时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课程呢也在进行改革啊。我们也发现学生可能并不喜欢说这种照本宣科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我们也会更多的会跟企业啊去联合，比方说让学生更多的去实践，去走入企业，跟企业的人力资源的部门的老师啊进行沟通交流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呢，我觉得各个学校啊在这方面都在不断的改革啊，不断的提升啊。我们也是希望呢同学们上这门课啊，更主要的啊并不是说我们上了这门课要告诉你说啊你应该选什么，你应该去哪啊，而是说建立一种意识，你可以自己的去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啊，去探索这种社会的环境，通过实习啊各方面的这种方法呀，了解啊未来的职场是什么样子的，最终呢给自己做出一个这种合理的适合自己的选择。 听完刘老师的介绍，觉得现在的同学们真幸福，就学校给大家考虑的特别全面。因为这个同学说他们是在大一上，我挺吃惊的，我们是在毕业的时候上的。但在毕业的时候上，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挺热乎挺新鲜的，不会过了四五年你不记得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是，你在上就业指导课的时候才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已经晚了，没办法了，大学四年已经过去了，现在再说什么都来不及了的一种感觉。 对，所以他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上就业指导课，我是认同的。但只不过这个首先他说他上课的老师是刚刚毕业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工作经验，我就会比较质疑。然后再一个就是是这个照本宣科拿着书本去念，因为确实的话，在我们公司实习的一部分小伙伴他也在说哎，我们这个就业指导课好像老师很年轻，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是拿一本教材从头念到尾，所以同学们听起来就觉得 就在下面玩手机，具体他讲了什么我也没有听。 对对，而且很过时，就是他可能讲的一些这个案例是好多年前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市场发展很快，所以每个公司当时做什么现在做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都不一样了，所以就觉得这个东西既不生动然后又过时。又拿过来又没有什么用。他可以，就现在的孩子他可以容忍说你教这个东西我不能马上用，但是他会认同比如说有启发性，就是你讲这个案例或者讲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啊，让我打开了另外一份天，在让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职业规划的一种概念啊，比如说如果我想做什么的话，我可能要考哪些证。或者说如果我想进入到这个企业的话，我可能需要一些这个留学的这种背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梳理了有九个我们提出来的问题，会发现其实我会感觉很开心的一点是，现在的同学自我意识都很强了，而且他们都是自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然后来寻求一些专业性的帮助。那包括像刘老师，您在日常的就是辅导同学们就业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您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没有同学提到的，想要专门叮嘱给大家的呢？ 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要有自己的明确的目标啊，这点也是说刚才比方说这位同学也提到说这课程的设置啊各方面，其实同学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也发现其实学生到后来尤其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会反过来的想啊，我当时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课程，有一个什么老师来告诉我做一些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帮助会很大。所以说学生对就业指导的相关的课程也好，或者是相关的服务也好，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也是非常高的啊。我们从社会的这个调查呀，包括对毕业生的调查情况看呢，可能整体的大学生 啊，对我们的这个就业指导的课程的满意度呢，还确实不是特别高啊。我们也觉得压力很大啊，我们觉得说需要进一步的提高。那么从我们反过来对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也一直在给学生上课， 嗯， 那么就是说不断的希望学生说你自己要有目标啊，你的目标要清晰，你要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啊。包括我们经常给学生选这个讲的话，你要这种勇于选择，贵在坚持啊！你一旦确立了目标，你要按照这个目标去规划自己的每一步的行动啊！这样的话，你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或者个人的发展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嗯，非常感谢刘老师。袁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哦，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女孩，她说是这个绝大多数像这种特别优质的学校的本科生是不会就业的。啊，那可能就是因为我研究生是北航的，发现北航好像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本科生不会就业，在给他们上这个就业指导课的时候，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调度他们的这个积极性呢？ 啊，本科生阶段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改革的啊，包括本科生阶段，现在比方说在低年级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学校是分低年级和高年级。那低年级的话，还是这种职业意识的